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由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维斯波尔执导，迪伦奥布莱恩、托马斯桑斯特等原班人马主演的美国好莱坞科幻动作影片《移动迷宫三：死亡解药》将于2018年1月26日全国上映，也就是今天夜里的0点就有点映了。影片上映之前，我看到了一款全新的《迷宫众生》海报，海报以破败的灰色高墙作为背景，以托马斯为首的迷宫系列人物集体亮相，红色人物头像拼接构成整体，而其中部分角色被划掉，暗示着逆反过程中不可预料的危机与角色结局的难测。不知道您对这部系列点映影片的故事有多了解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移动迷宫》的故事。《移动迷宫》改编自当今欧美青少年中最火的系列小说，作者为詹姆斯·达什纳。这一系列自2009年10月陆续上市以来，全球销量已超过1000万册，图书已经在40多个国家发行。第一部电影《移动迷宫》在全球赢得了超过3.4亿美元的票房，成为了继《哈利波特》《暮光之城》和《饥饿游戏》之后又一部青春卖座系列。第一部中鲜肉颜值、迷宫特效等都获得观众好评，这部影片更被媒体称赞为下一个《饥饿游戏》。第一部《移动迷宫》由知名特效视觉起家的导演维斯波尔执导，并于2014年10月28日登陆了中国内地的各大影院，影片得到了影院观众较高的评分，也得到了青少年群体的充分肯定。那么青少年心中的冒险世界又是怎样的呢？影片开拍前，导演维斯波尔为了找到理想的拍摄地，遍寻了世界各地，但最终选择了路易斯安那州郊区的一片农场，那里几乎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地方，四面都是高高的树，在维斯波尔看来，那些树正好可以看作是片中迷宫的高墙，给现场演员一种被包围的感觉，从而帮助演员们更好的入戏。影片的叙事节奏非常强劲，一直到揭开底牌都能让人保持高度的紧张。影片在中国内地仅仅获得了不到1.5亿元人民币的票房，也许这和影片在中国没有原著小说的基础影响有关。不过随着这部影片续集的陆续上映和原著小说被引进中国，相信后续的系列影片会引起更多青少年的关注。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吧。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移 一个叫托马斯的美国少年在笼子中醒来，他发现自己失忆了，除了名字什么都记不得。当笼子打开，他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林间空地，这里四周被高大的石头墙包围着，墙外有一群巨大的怪兽威胁着墙内人们的生命。墙内住着50位少年，他们都被困在了绵延不绝的迷宫森林当中。后来托马斯从迷宫的指挥埃尔比口中得知，迷宫的大门每天早晨都会被打开，而到了晚上就会关闭，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新的少年和补给品到来。而大家为了走出迷宫，一些强壮速度快的少年成为了行者，专门到迷宫中寻找出路。但是那些行者也只能在白天活动在迷宫里，因为一旦到了晚上，迷宫便会开始变化，而且有可怕的怪兽出没，所以一直以来没有人能在迷宫中活过一个晚上。但这个规则却被刚到没几天的托马斯打破了。一次，托马斯为了拯救被困迷宫的埃尔比和行者米诺，便趁迷宫关闭前进入迷宫。第二天，托马斯不但救出了米诺和受伤的埃尔比，而且杀死了迷宫中的一只怪兽。从怪兽的身体中，托马斯找到了一个奇怪的装置，并且发现装置上的字母标记跟他们补给品上的一模一样。当大家都在为托马斯的惊人发现感到高兴时，少年盖里却因托马斯打破规则而把矛头对准了他。但就在这时，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林间空地的笼子突然又上来了。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一次笼子里关的是一个女孩，女孩手中握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是最后一个，永远。正当大家疑惑不解时，那个女孩突然坐起来，呼喊了一声托马斯的名字，然后又昏了过去。女孩醒来之后，因为害怕爬上了塔楼，并且不停地用石头砸向其他人。为了阻止那个女孩，托马斯喊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是托马斯，我现在要上去了，好吗？ 说着，托马斯也爬上了塔楼，却发现女孩手中正拿着一把刀。 啊、哦！我，好了，别那么紧张，好吗？ 这是哪儿？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失去了记忆？ 你听我说，大家都一样，我们也都经历过这些，明白？一两天之后，你就会想起你的名字。最重要的是， 克瑞斯。 你说什么？ 我名字叫特瑞斯。 好，特瑞斯，我是托马斯。你已经知道了，我想是的。 他们说我在梦里喊你的名字，你是谁？ 我不知道，因为我想不起来了。这儿没有人能想起任何事情。我们跟你一样被送到这里。嘿，我没有骗你。来，把刀给我。好了。 这时 ，Teresa 提起了那张纸条的内容。 他是最后一个，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你来之后，那笼子一直没下去。我只是觉得这让大家很担心，尤其是盖里。 他认为这是我的错。 你确定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我能想起水，感觉好像快淹死了，好多人在盯着我看。有个声音，女人的声音在一遍一遍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 效果不错。我到这儿后总做同样的梦，我一直以为那就是梦。你在我梦里，在梦里告诉我一切都会发生改变， 是什么意思？ 知道，很凌乱，断断续续的。 别人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对。为什么我们不一样？ 正当托马斯疑惑不解的时候，特瑞萨从口袋中拿出了两个装有液体的注射器。 这东西一直在我的口袋里。 WCKD， 效果很不错。 我们来这是有目的的吧？ 艾尔比， 托马斯认定注射器中的液体对受伤的艾尔比会有所帮助，便说服纽特等人为艾尔比注射了一支。第二天一早，托马斯和米诺再次进入迷宫，两个人利用那个从怪兽身体里取出的装置发现了一条新的通道，但是那里同样也是怪兽盘踞的地方。正当托马斯他们想要进一步探究的时候，迷宫突然又开始变化，两个人奋力跑出迷宫，而在门外等候的少年们也都显得有些焦躁。 里面出什么事了？到底怎么了？托马斯 发现了一个新通道，可能是出去的路。 真的？ 没错，开了一扇门，以前从没见过。我觉得白天那里肯定有怪兽。 等等，你说你们发现了怪兽窝，还想让我们进去？ 那也许就是出路。 对，也许里面会迎面跑来一大群怪兽。事实上，托马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直都是。 起码我还在做事。盖里，你又做了什么啊？除了做缩头乌龟，还会做什么？ 那我来告诉你，菜鸟，你才来了三天，对吧？我已经来了三年了。 你来了三年，一直被困在这儿，盖里。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你应该做点什么不同的事情。 好啊，那你来当头。行了吧，你来当头。 是艾尔比。 正当托马斯和盖里争执不下的时候，特瑞萨叫住了他们。 他醒了。 他说什么了？ 没有。 艾尔比，你没事吧？ 嘿，艾尔比，我们可能找到了一条能走出迷宫的路。听见了吗？我们能离开这里了。 不行，不可能，他们不让的。 你在说什么呢？ 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什么了？ 你，他们想要的是你，一直都是。 艾尔比的话让大家感到疑惑。与此同时，已经关闭的迷宫突然打开，怪兽从迷宫中跑了出来，摧毁了大家建立的营地，连同艾尔比在内的很多人也都因此而牺牲。盖里把这些都怪罪在托马斯的头上，而托马斯为了像艾尔比那样找回记忆，便自行注射了怪兽的毒液，而一旁的特瑞萨也把最后一只注射器里的液体注射进了托马斯的身体。第二天，当托马斯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和特瑞萨正被关在牢笼里，而米诺、纽特和查克也正守候在牢笼外。 怎么回事？盖里控制了这里，我们只有两条路，要么跟着他，要么跟你一起进迷宫。 就没人反对他吗？ 盖里说服了所有的人，说这都是你的错。 他说的没错。 这话什么意思？ 这地方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这不是牢笼，是个测试，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都是设定好的，是实验的一部分，会不断的有人消失，每个月一个接一个，很规律。 他们被送进了迷宫。 对，但不是所有人。 什么意思？ 我是他们的人，我跟送我们来这儿的人是一伙的。我观察你们好几年了，从你们在这里就开始了。我是站在另一边的，你也一样。 是吗？ 特瑞萨，这些都是我们干的。 不，这不是真的。 是真的，我看见了。 那我们为什么也会来这里？ 这并不重要。 没错，这并不重要，无所谓了。反正这里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出去，我们的记忆都被抹掉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底是谁？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你借过迷宫找到了一条出路。 对，不然的话艾尔比早就死了。 也许如果他在这儿，我相信一定会这样跟你说。振作起来，做事不能半途而废。如果什么都不做，艾尔比就死定了，我是不会同意的。 好的，不过我们首先要搞定盖里。 就这样，托马斯和米诺等人达成了一致协定。傍晚时分，正当盖里要处决托马斯和特瑞萨的时候，米诺等人救出了他们。 你可真让人惊讶。 我们要走了，盖里，来不来随你。还有谁要来？这是最后的机会。 别听他的，他是在吓唬你们呢。 不，我没吓唬你们，你们已经害怕了，我也很害怕，但我宁愿冒险冲出去，也不想被困死在这里。我们不属于这儿，这鬼地方不是我们的家。我们被送到这儿，一直被困在这儿，进去起码还有机会，我们会找到出路的，一定会。 在托马斯的鼓动下，大家纷纷走到了迷宫的大门前。 该都结束了， 跟我们一起走吧。 祝你们一路顺风。 就这样，托马斯他们拿着武器冲进了迷宫。而这时怪兽又出现了。 怪物出现了。 对， 哦，见鬼，拿着这个查克带在我身后。 没事的，你跟着我 冲过去，他就会激活门才能开，要尽量靠近，千万别分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冲过去，否则就死定了。明白。 明白。 好，我们走。 在托马斯的带领下，大家来到那个通道入口。为了顺利进入通道，托马斯他们团结一致，和怪兽展开殊死搏斗。最后他们终于打败怪兽，进入通道。通道内部是一个秘密的实验室，通过实验室的装置可以很清楚地观察迷宫中的一切情况。但奇怪的是，实验室里的人已经全都死了。就在这时，托马斯发现了一段视频留言。 你好，你可以叫我艾娃佩吉博士，我就是这次地球灾难死亡地带实验行动的负责人。如果你看到这个，就证明你已经成功地通过了迷宫的测试。真希望我能面对面地恭喜你，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现在一定感觉到很迷茫、愤怒和恐惧。这样跟你说吧，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对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你肯定不记得，太阳烤焦了整个世界，无数的人在烈火中失去生命，饥荒、灾难在全球蔓延，其景象惨不忍睹。接下来的情况更糟，我们称之为爆发，一种致命的病毒侵袭人类大脑，破坏力极强，蔓延规律可循，却无法治愈。我们几乎绝望了。这时，一批新出生的婴儿居然没有受到病毒的影响。忽然间，我们看到了攻克病毒的希望。 但找到治疗方案并不容易，婴儿必须接受测试，甚至会死去。把他们放在严酷的环境里，以便研究他们的大脑活动，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弄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一样。你究竟为什么不一样？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你是非常重要的。很不幸，你的实验才刚刚开始，很快你就会发现，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我们的方案，进展很缓慢，人们还在恐慌。也许对我们来说太迟了，对我，而不是对你。外面的世界在等待，要记住，我们都是好样的。 随着一声枪响，艾娃倒在了地上。正当大家准备离开的时候，盖里突然拿着一把枪出现了。 盖里， 别去，他受伤了。 你以为我们能离开这里吗？不，没有人能从这里逃出去。 盖里，你听我说，你现在不太清醒，很混乱，让我们来帮你啊。先把枪放下。 我只能属于迷宫。 先把枪放下。 我们都是 盖里。 在盖里开枪的那一刹那，米诺用木棍刺中了他的心脏，但不幸的是，查克也中了枪。而正当托马斯抱着查克的尸体痛哭时，实验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一群士兵把托马斯他们带上了直升机。透过直升机的玻璃窗，托马斯他们看到了那个庞大的迷宫，而在迷宫的另外一端，假死的艾娃博士已经开始在为下一个实验做准备了。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尼尔。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移动迷宫》。这部影片有着较为出色的悬念设置和视觉效果，尤其是影片中的巨型移动迷宫更是设计巧妙，细节丰富，令人眼前一亮。而这要归功于出色的幕后团队和导演维斯波尔丰富的视效工作经验。在执导处女作《移动迷宫》前，维斯波尔曾参与过拍摄移动迷宫场景相似的动画短片《废墟》。而从动画短片到移动迷宫，维斯波尔实现了事业上的飞跃。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影片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也欢迎您在明天上午11点收听，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在2018全新为您推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再会。